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周日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心情有点复杂的泽华。怎么个复杂法呢？今天大家知道是中元节哈，为了给大家制造一点不太一样的气氛，然后我们专门请来了两对音乐人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各自的音乐。有句老话说，这个兔子不吃窝边草哈，也有人说这个谈对象的时候千万不能找同行，但也有人说找同行好像有共同语言。那我们今天请来这两对音乐人，他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以及各自在音乐过程当中彼此之间又是发生怎样碰撞的，让我们分别请出他们来。哎，你们因为他们是陌生的关系啊，其实彼此在节目之前都不太认识对方， 对， 所以前面可能会有些许尴尬的时候，我们允许这样尴尬的存在。所以谁先开始介绍？ 老师来。 哎，你来吧，你来吧。 哎，我是熊花。嗯， 熊花是 我盘尼西林的贝斯手。 贝斯手。嗯，然后 我是周周，是纸人乐队的主唱。 你们俩是因为音乐在一起的，还是跟音乐没关系？ 算跟音乐有关系的， 差不多算有吧。 嗯， 啊，也有点别的原因可能。 如果重新来过的话，还要跟他在一起吗？来，三二一，说出你们答案啊！三二一， 还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你听他说可以后，你才说的话， 那这还得同时吗？这个 当然了， 因为他之前是我们歌迷，所以就属于，所以他先喜欢上我们的音乐了。你要是不喜欢我们音乐，可能就…… 所以熊花一开始是纸人乐队的歌迷， 对。 然后抱着这样的粉丝的心态认识到了主唱。 他这么说就算吧。 哎，你 因为我最早看演出那会儿我还上大学呢，然后他们演出在我们学校里面 啊， 就好多乐队，什么反光镜啊、嘎啦呀、南无啊什么的，一起在我们学校演出。 言外之意就是这不出名的乐队来了我们学校演。 对， 我 们开场 现在都很出名。那会儿其实已经很出名了，然后第一次看 live 就觉得也挺好的，嗯，就知道了，反正， 嗯， 但是其实好长一段时间也不认识， 嗯， 没有，他两周年、三周年的演出他都去了， 去看了 专场， 对，跟同学们一起去看了， 对，有好多我的签名的那个专辑，还有什么那些周边之类的。 我发现跟 CP 对话特别好，我都不用说话，听你们各自在说相声就可以。哎，所以请问，在第二个问题哈，音乐人跟音乐人在一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觉得有了音乐这个事情以后更加加分，还是无所谓？ 其实有时候挺头疼的。 对 哦，会头疼哈。 对， 哎，就比如说我们写一歌啊，排练什么的，我就是哎呀，这儿不对那儿不好的，反正就特别的恼， 直言不讳的那种。 直言不讳啊，对啊，那你不能说俩人天天在家里边拍点东西，我还得藏着掖着那样的，那就太难受了。所以 态度极差。 哎，但是我们俩其实更融洽的关系是在一起运动吧。 啊，所以音乐以外的才是融洽的， 一起做体育这方面的活动之类的会比较融洽，做音乐的话没有那么融洽。 是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们今天的观众，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可能会看到你们唱着唱着就突然间的吵起来哈， 没准待会摔琴走了就。 哎，这画面太好看 了，摔我的琴，你摔自己的。 好，那另外一对音乐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孙爱梨，写歌的孙爱梨。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孙佩。 孙佩， 对， 孙爱梨。哎，你继续说。 我不敢说了。 啊，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我是给写歌的编曲的孙佩。 编，我是给您跪一个的孙爱梨。 主要是刚才那段说到心坎里了。我们 家一段 情况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啊！音乐当中也是 不能说类似吧，简直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一样。对， 但是强势的是不是女方？是孙爱玲吗？ 好吧，又一样了。 啊，不是，但我们强势的是熊花 啊，真的吗？ 对。 所以你看这个位置今天非常的微妙，强弱强弱， 对，强弱四强弱， 四强弱， 哎，好， 四盘组合出现。 话不多说，我们先跟大家分享音乐。请问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先是这个熊花和舅舅选择的自我介绍哈。那唱歌的话，谁先开始呢？你们决定。 那你们来呗，就是体育都是这种，我们先挑边儿，你们再挑球什么都是， 哎， 该你们来。 所以你们选择一开始先做介绍哈。 对对对， 可以吗？ 可以，行。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的这四位音乐人呢，除了大家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的歌单之外，如果你想听其他的歌也可以点歌，会唱的话可以给大家呈现一部分，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出场的是孙佩孙爱丽。 好，这首歌叫 Miss Rain and Mr. Wind， 正好契合一下我们今天两对的主题。 风先生和雨小姐他们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走着。 Miss Rain was lying on a tree when Mr. Wind rushed by. Miss Rain asked, Hey Mr. Wind, why couldn't you stay? I wanna travel around, go to new places.See different sceneries, said Mr. Rain. Suddenly, Miss Rain burst into tears. She asked Rain, could we meet again? She just took her hands with a smile. Hey, baby, why did you cry? You know I can't travelWithout you, that's what made us ring and wing.Stay, I wanna travel around, go to new places, see different sceneries, said Mr. Rain. Suddenly, Miss Rain burst into tears. She asked Rain, could we meet again? He just took her hands with a smile. Hey, baby, why did you cry? Baby, why did you cry? what made us reinvent. We 很幸福啊，前面说的那么夸张，然后合作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呀。 真的吗？ 哎，这首歌我听过，你们俩应该没听过。 对对对，第一次听。 对， 感觉怎么样？实话实说啊。 挺好，我刚开始那个那个 Fender Rhodes 那个电钢琴的声音刚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很舒服，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琴声，然后而且就是那个年代的那种。电钢琴和女声的搭配，然后听起来就你就想闭着眼睛在这个十点多的夜晚就很舒适的感觉、 而且特别巧妙的时候，其实是那会儿孙爱黎的耳机出现了问题， 对， 他完全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先生孙佩就自己通过弹琴这样的一个旋律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情况， 对，还主动想要那个提供自己的耳机、我觉得这真是献身的精神， 真好，这是不是只有这样彼此之间的默契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弥补？ 我觉得只能是他爱我，其他的 哎呦、 不是因为他专业吗？ 哎，这样的画风今天晚上做不下去了啊！哎，啾啾觉得怎么样？ 我特别喜欢，而且歌词我也很喜欢，就是 rain 还有 wind， 然后他们一块 travel 这种故事之类的，就写的特别有意思。 这是在你们很相爱的阶段写的吧？ 没有， 现在什么阶段？ 哎，这是你问的。 现在 有 现在已经风雨交加了，是 阶段吗？ 还是风雨交加，暴风雨。 现在不是风先生与小姐，什么雷先生和电工和雷姆， 靠，很冷吗、 哎？这个歌写起来是不是特别顺？ 是特别顺，然后就直接想讲一个故事嘛、包括这个歌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旋律版本，然后你可能是边唱着就边说了，反正是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就讲人家是天生一对儿，风和雨不能分开嘛， 就写的时候是想了他吗？想了孙佩 啊？没有， 也没有， 绝对不是， 只是纯粹的想讲一个故事。 哎，他们俩特别妙的是，他们是一个学校的 啊。 然后呢他们都是学跟音乐有关系的专业的， 对， 但是他们俩似乎并没有太多在音乐上面的合作和互动。 对，这是其实是我们两个硬性掰开的，其实我们两个是学的同一个专业、然后还是同一个专业课老师，然后他是我师哥，但是吧你看原来我俩都写歌就会出现那种你的旋律好听他的旋律不好听，然后所以就爆炸吧， 所以说一模一样的， 对，一模一样， 我们俩也不藏着掖着。 从来没有经过藏着和掖着的阶段吗？ 没有， 藏不住啊。就是你当你觉得那个啊太好听的时候，好几次我写的歌就被他听哭了， 对， 然后我写的歌也被他骂哭过，但是没有哭，就是 没杜撰。 没有没有，杜撰，对，就是说，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流，尤其涉及到音乐的，其实很真实， 非常直给。 我觉得不好听就是不好听，我觉得那个好就是非常好，对， 挺好，挺羡慕这样的。 所以后面就强行掰开了，我就去写歌，他就去编曲了，然后硬性掰开的。 洛凡依晨说：“偶尔吵吵闹闹是理念不同的交流，能走在一起，心有灵犀才是主旋律。” 哇，诗人，谢谢。 哎，刚才那个问题我问过他俩了，接下来放到你们俩身上、如果可以重来的话，还会选择对方吗？ 会。 你比我慢。 哇塞， 对不住。 他们因为经历过你们刚才那一趴了，所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了。真的是。好，那你们在一起跟音乐有关系吗？跟音乐这件事儿有关系吗？ 算有关系吧，如果没有我师傅经常给我听，就是我上大一的时候，然后他不是上大三嘛，然后我专业课老师老拿他的歌去给我们找，你看你们跟师哥学学啊，你们就应该具有人家这种严谨的精神，他老给我洗脑，然后所以莫名的就是他是我的三偶像，我就直接立了一个偶像在那块儿。 啊，那偶像在那怎么会有一天你要跟他就吵起来的？偶像不是一直都会在你心里觉得他是一个审美要很不错啊？ 哎，那不是不认识吗？ Respect. 不认识才是偶像啊！ 后来一认识以后，立马就踩在脚底下 啊！那没有， 我这个故事好像听过， 似曾相识。 然后不一样的是，啾啾和熊花是最近你们两个人真正的开始以一个 组合，对， 组合，对，其实从去年吧，去年就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会儿在家里面。然后 你俩能想象他们这样去做一个组合，然后一块来做音乐吗？真的是组合的形式，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很奇妙 啊，是吧？ 应该是很有趣的组合。 就自己的乐队，因为疫情演不了出，所以 那会儿没有演出嘛，所以就家里边我们俩自己玩呗。 就反正也不敢出门，那会儿刚开始，然后就天天在家里面弹琴啊唱歌，也是把一些之前写过的一些小的碎片呀，还有当时的一些玩的东西整理在一起，就组了一个叫 Locker Room 洛克屋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其实有好多层意思吧，这个组合。一个是 locker room， 它在英文里面本来是更衣室的意思。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体育， 对。 然后我们平时也做体育解说呀，然后做好多这些事儿， 做体育的播客什么的。 对，所以 算是 在体育里面 的 更衣室文化，其实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很隐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吧。所以我们这是 locker room 的一个，就有很代表有很多故事这样的一层意思。还有就是那会儿正好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嘛，大家都在家里面，所以把 locker 和 room 这两个词的单词给它拆开的话，其实就是锁在家里面我们做一些音乐吧，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是。 哎，这个是因为当时吧，因为很多人都困在家里没有办法嘛，然后大家都要很诚实的面对对方嘛，所以好像大家有人会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默契了，也有人发现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人， 对对对，受不了那个隔离，是因为受不了家里就两个人要待在一起，是吧？ 对， 是是是。 所以你们做这个组合是因为受不了对方，然后想一个办法吗？ 找点事儿做， 找点事儿做吧。就对，家里乐器太多了。然后那个时候，除了我们一起做音乐以后， 那天晚上是因为你们俩一起唱歌吗？ 什么？哪天晚上？ 就是开始，你是说一开始有这个 第一次我们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吗？ 我觉得不是，就是一开始就突然间两个人开始以一个组合的形式，可能一个弹一个唱这样的，有的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出现了。 对，那个其实我们就想玩一玩吧，做一些东西，然后发一发。 但是就是看了一些老电影，然后 就随便翻唱， 然后对， 随便翻唱 cover， 对，然后随便写一些歌什么的。 第一首歌你们合作的是哪首歌？ 第一首 翻唱的歌， 翻唱那不记得了，但是自己写的应该是《不要伤心，我的宝贝》那首。 嗯， 对。 那我们先听一个翻唱的好不好？ 先听翻唱， 先听翻唱。 对，因为刚开始他们有一个这个跟风有关系的嘛。 啊，也行。 他今天歌单当中也有一个跟风有关系的。 哇 ，OK， 对， 缘分， 对，但是翻唱。 那就 Blowing in the Wind。 对，我们翻唱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来，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各个平台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哈。哎，你们想加入也可以加入啊！ 对对对对 对， 对，打破他们之间的默契。 他们唱不好，让他们跟着唱。啊哈，啊嘿。 可以吗？开始。Locker room， locker room， blowing in the wind。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ips in the sand? Yes, how many times must a kettle boats fly before they are forever bent?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how many years must a monarch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Yes,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很棒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是创作的话啊，只是翻唱的话，这样子有这个琴瑟和鸣的一个状态，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吧，挺甜蜜的一个感觉吧。 没有，他老觉得我唱不出那个年代民谣的感觉，因为我是做摇滚乐队嘛，啊、之前在这儿录过，唱歌非常直，然后非常那种直拍的。然后他老说我你这个怎么着什么着，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唱了。然后气息也是，他觉得我不能太大声啊，或者音色、音量各方面控制我。 对，因为他们是唱 punk 的嘛，所以就每次上就特别猛那种，直接就直给。我说咱俩玩音乐，在家里边就别这样了，待会儿邻居过来就敲门了，就玩不了了。 哎，人家是主唱哎，然后 对， 你作为一个贝斯手去挑主唱的问题， 对，所以说我们俩还是 在潘尼西林乐队当中现在也这么猖狂吗？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还是玩一块玩运动的时候比较和谐一些。 对， 今天下午排练的时候还打架呢。 我没有打架，我就是好行听对这种对。 但是其实每次玩的还挺开心的，就在家里边，因为家里边 我就疯狂喝点酒， 就乐器啊什么的都已经都放在琴架子上放着，随便抄起来一个吉他呀、啊、或者什么别的乐器或者打击乐，我们俩就一块玩呗。就想到哪首歌就翻一个，或者说自己写的歌编一编啊什么的。 哎，我觉得特别意外的是，这个在洛克屋这个组合当中，熊花开始大量的唱歌了哈。 对对对，其实这主要我觉得还是主导，他是主导，洛克屋的主导。 你不挑剔他的演唱哈？ 我没有，我就是他的审美，然后我来配合他想要表达的东 西。他挑剔我可能就否决了，所以也没用。 对， 所以在这段关系当中，这个组合其实你是更多鼓励他的。 对对对，我就是帮他实现他想，就是因为就是他在自己乐队唱比较少，我在自己乐队主要唱、嗯、所以我在这方面就是配合，我其实比较喜欢跟别人配合这种。 真好。 对对对。 哎，孙佩孙爱黎，你们俩有过翻唱吗？就是在家里面啊弹琴这样翻唱的形式。 有过。 有过。 对 对，极其偶尔。 对， 是在什么偶尔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哄孩子睡觉啊。 哦，哎，他们俩特别酷的一点是在自己的音乐之外，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亲子音乐，而且做得非常好。 谢谢夸赞， 谢谢。 这种 他们在亲子音乐当中大 V， 真的是， 其实真的很想听听，我就很少有这种的模式。对， 对， 嗯， 那想听还不是说来就来， 对 不对？ 我就是一个宝宝。 哎呦， 他老说了自己两岁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 两岁 的宝宝来秀一秀，好不好？ 我能借吉他用一下吗？ 好，没问题，没问题。那你到我这边来，来 ，OK。 所以接下来你不用键盘了哈？ 不用。 啊，那就只是单纯的借一下。 对对，那个去借一个。 好。 换位置了。 谢谢。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嗨，那不是这首歌曲当中还是不用吉他吗？不是不用键盘吗？我以为这首歌曲当中要用吉他又要用键盘。 啊，没有没有没有。 好，现在 临时键，他可能就唱歌就回来了吧？你快回来！ 这个画面有点美哈，牛郎织女当中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哎，这是 王母， 这两岁的宝宝嘛？你刚才 不 是说了吗？ 不是王母之类的， 这是鹊桥吗？ 来吧，蘑菇爸爸， 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歌，这首歌是。让宝宝们好好吃饭的叫做我爱美味。 好。 胡萝卜营养大满贯，我好喜欢。番茄有酸也有甜，我好喜欢。新鲜的水果那么多，美味的蔬菜那么多，每一种营养都我都好喜欢。要健健康康的，要长得强壮，健健康康的成长，健康才快乐，要健健康康的 长得强壮，要健健康康的成长，健康才快乐。胡萝卜营养大满贯，我好喜欢。番茄有酸也有甜，我好喜欢。新鲜的水果那么多，每一个食材那么多，每一种营养都要，我都好喜欢。 这里应该有一个嚼着蔬菜的音效出现， 嘎吱嘎吱嘎。 所以在这个合作当中， 对 孙爱玲只有一个嘎吱嘎吱， 有一点和声，有和声，还有那个拍手。 好的，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洛克屋，然后孙佩、孙爱玲这两对音乐人有说有唱，然后稍事休息，我们在一小段的喝水之后，还有接下来更多现场演唱的部分等待各位，马上回来。 中央门走，中央门回， 日言万里把家回，端望家门似而飞，走是一片凄凉夜，还是尽粗柔笑在脸上。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微博直播偶尔勤劳的懒猫说，结束啦，我来晚了吗？没有啊，这是我们的电台直播，中间会有稍事休息的喘息时间。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请来了两组相爱的音乐人。怎么理解相爱？很简单，他们每一组都是爱人的关系。 首先，第一组洛克屋，男生是盘尼西林乐队贝斯手熊花，女生是纸人乐队主唱 JoJo。他们用甜蜜爱意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洛克屋这个安全地带。 On the lawn, enter the moon, oh, the light was shining on your face, it was beautiful. 另外一组男生是身居幕后的资深音乐制作人孙佩，女生是华语影视音乐创作人、女性制作人，同时也是歌手孙艾迪。这对音乐人在音乐领域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时而严肃，时而格外可爱。比如说， 这就是我的小幸福，虽然有些忙碌，只要心情像马里奥大叔会飞到的乌龟，也挡不住我救出小公主。 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直播继续。今天在聊天室当中，我们发了一个话题哈，就是音乐爱侣在一起到底是更加有默契，还是会易燃易爆炸？你们猜现在这个投票支持率是一个哪个更高一点的比重？ 这还有投票啊？ 啊， 易燃易爆炸， 就易燃易爆炸吧？我觉得 就是满分是100，对吗？ 对，就不是就投票的百分之多少？ 对，百分之多少？ 支持多少？百分之多少支持那个？ 我觉得易燃易爆炸可能120%吧。 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费率肯定赢。对， 但是结果是目前为止哈，67%的人支持两个人是默契感爆棚。 啊，是吗？那让他们试试自己。 咱们肯定在广播里表演的有些过分了，没有把真实露出来。 真的是演技实在是前半个小时遮盖的太好了。 professional。 哎，然后在我们聊天室，洛凡依晨他说，果然是有生活的志同道合才能相互理解，共同进步，互相促进对方做到更好的自己，也成就了这样的缘分。坦率的说，虽然身为旁观者也不能完全理解每个人为心爱的对方付出的不容易，以及每一个家庭各自路程的辛苦努力，但是配合的行云流水着实印证的默契，非常羡慕。所以我觉得从刚才我们前半个小时的这样的呈现来看哈，虽然就是没有太展现出音乐方面的那个分歧点，但是呈现出来的那个默契度是在的，对吧？无论是出现状况啊，还是两个人在一块儿一唱一和啊，他是彼此有一个很强的默契感在里面的，这个承认吧？ 是的， 对，这个倒是。 嗯，哎，这个是你们是只跟对方才会有这么强的默契，还是？ 应该是只跟对方吧？ 对，因为其实音乐人很容易有默契，比如说如果 有对的时候， 对， 嗯，对， 就我们一块玩 jam 什么都会很默契， 对。 但是夫妻之间那种默契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好像，比如乐队， 比如说， 很你发说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没感觉到？ 它是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两个乐手、两个音乐人之间，就比如说谈到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眼神， 对对， 就有了。嗯，夫妻之间可能用不着那一个眼神。 但我觉得那个是乐手之间可能会互相让一下， 嗯， 就给一个眼神，让其中一个稍微强一点，另外一个是会稍微往后缓一点。 对对对对，比如我看了熊老师演，熊老师 solo， 我这就弱一点，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但是因为你们相爱久了以后，可能谁也不让，对 对。 但是你会说，有的时候就完全连眼神也不需要。 我是这么觉得， 嗯，或者有时候听一下那个吸气，然后就知道哪该给了。 这么神吗？啊， 对，有的时候就这样。 哦，你们俩有相同的感受吗？ 我其实是觉得，也肯定会有，因为都是彼此都是音乐人之间的这种默契吧。就我就觉得，除了在音乐人这种就是本身该有的默契之外，两个人玩的音乐的里面所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可能跟你的朋友或者跟其他的乐手玩出来的音乐，它可能是表达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但是如果你们两个是 CP 的话，但是你们两个的音乐里面表达出来肯定就是很生活化，都是来源于生活点点滴滴的这样的一个小， 对， 一些 跟别人唱情歌 很多一些小 不太和谐， 也不能说是情歌吧，就是很多小故事，刚才包括他们两个的那个歌也能听出来，肯定是一些小故事，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生活点点滴滴，这个是和其他的音乐人可能很难去实践的这样的事情吧。嗯，对，因为不可能说我天天跟乐队的成员们天天就是住在一块儿，对，生孩子什么的更不可能。对， 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默契。 哎，听你这么一讲的话，就是你们彼此唱《纤夫的爱》这样的歌，就格外的对，就对了 喽。那可能我是那拉纤的。 哎，今天可以让大家点这个情歌对唱的歌曲吗？ 可以， 可以吧？如果你们会唱的话， 得会 啊，那得会弄才行。 还是唱 会唱 才行。 哎，你不让 唱个原创， 不让互动的话，那人家还看节目干嘛？对不对？所以就是 尽力吧。 大家想听到的中文的英文对唱都可以，但是前提是他们会，会的话可以呈现一小段，好不好？各个平台都可以看到，也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啊。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一边点歌一边互动。那这时段谁先来呢？ 咱们先来一首， 咱们吧，对，我们来吧，那就 来自己的歌曲了哈。 好，刚才他们唱好像是跟吃有关，什么胡萝卜之类的， 我 记得好像。 你想唱什么？ 我们就唱一首叫《你最爱的金木鲷鱼烧》。这首歌也是一个，其实我们俩刚认识时候的一个小故事吧。 在他追求我的时候。 哎呀， 什么追求？就是刚认识， 这 刚认识的时候而已的一首歌。 对， 怎么追求都不好意思说吗？ 待会儿再讲吧，先唱还是先讲？ 先唱吧， 先唱。好 ，OK。 你看，我就猜到，一定会有人点到《知心爱人》这首歌曲，包括还有《恋爱频率》，这是目前已经出现了歌曲啊。如果大家你们有会的话，可以呈现一小段。《知心爱人》应该是会的吧？你们可以用你们各自的方式来唱， 词就会， 有词就会是吧？那一会儿我们可以找一找看。 反应一下，我每次一听到歌名，我可能都得反应听出那个调。 他们一唱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就一块加入进来。 看看能不能，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 是吗？ 喂啊，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洛克屋他们原创的歌曲《你最爱的金木鲷鱼烧》。 对，喂。 之后，早饭准备好了。 白色的猫一样，它可遭了殃。就走访邮报之后，问卷中浑身懒洋洋。晚安吧，当你醒来之后，早饭准备好了。 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也是我们今天非常难得的，因为这首歌曲还都没有上线。 哇，那我们好幸福。 对，而且最终版也一定不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赚到了，我们 太有生活了， 是吧？ 我得跟你坦白，我今天偷吃了一个巧克力雪糕。啊，看这儿， 这 啊，你看这儿，我的白衬衫， 他的 可糟了样， 糟了样。 哎，好可爱，这感觉好对啊！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口琴加一个吉他，它就很生活化的那个场景。 对，其实口琴也是我今天下午随便先加上去的，要不然觉得光弹可能有点枯燥吧。就我们俩玩音乐，就是反正就抄起一个来随便就搞一搞。 主要我平时弹电琴，他觉得我不配弹木琴，他觉得我那个弹扫弦的感觉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我们距离演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刚才说随便抄起一个就随便来做，是你们家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吗？ 对对 对， 挺多的，尤其是反正吉他类，比如曼陀林啊，然后反正键盘类的，就你就有时候你弹着弹着出来一旋律，我说一块咱们试试，然后就出来一个旋律，后来可能写点歌词就出来个歌呗。像钓鱼烧这个歌就是当时那个、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其实当时我们俩刚认识，其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那大概是几年前 认识，2018年的年初、 嗯、 元旦那会儿，他在日本玩的那会儿， 我没在玩，我在拍 个工作，拍什么 足球的纪录片， 对，他在弄体育嘛，在那边弄足球纪录片呢，在一个海边上，他说他要去那个伊豆吧，那个海边坐那个新干线还是什么的， 对， 说特别饿，马上太阳要下山了，然后就想赶紧去那村里边吃那个海鲜去。 对。 然后正好，所以飞驰的火车你在追赶最后的晚霞嘛。 对。 然后我就说，那你就赶紧去那个小村里赶紧吃饭去吧，祝你晚上能吃的特别饱。 对。 第二天早上还能吃，然后好好泡个温泉，然后就在家里我自己跟那儿拿吉他就写出一个这个，就是让他好好吃饭的歌，先吃一个海螺肉，然后再吃什么秋刀鱼。 就是看了我拍的照片，知道我吃什么了，然后就弄了一首歌。 对，我就自己脑补了一下这个场景，先是他坐着火车去，赶紧去那个日落时候的村庄里面去找到那个旅店，然后在那儿吃了他那些东西，最后泡一个温泉，第二天早上还有一顿，就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给他把这个一个小 demo 就拿手机录了一下就发过去了，就这样的一首歌、 哎、 妄图用音乐来打动我。 这要是在美剧或者是这个电影当中就会出现哦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了。 对， 好幸福啊。 对，就我给他拍几张照片，然后报备了一下干了什么，然后他就弄了一首歌。 他第二天发你了吗？ 当天晚上， 就当 天晚上就给你了。妈呀， 就半个小时吧，我就给他发过去了，差不多。 是这样抱的美人归的吗？ 抱不太动。 那时候还抱得动。 爆梗。 过分了。 你没关系，要打他可以随便打。 他打劲儿巨大。 对。 我别让他打你啊，试试待会儿。 不打你就可以了。哎，当天晚上。 无差别。 有差别。 对我而言有差别。 对。 听到这首歌曲的感受是。哎，他就是用吉他弹唱的吧。 对， 就怎么着， 就刚才那样的， 对，就直接发了一个就录音的那种 啊，救命！那越是这样简单的，越救命。 嗯，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后来其实我们两个就半年之后吧，也一块去了那个地方了，就还挺漂亮的 哦， 那小旅店里边啊。 什么呀？ 是吧？是那什么活鱼活鱼馆什么的地方？对， 孙爱妮的表情特别到位。 他 说半年以后我要去那地方，这里。真是，怎么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对啊， 可以再去同一个地方就有好吃的。 他没去过啊， 对啊， 但是这个地方他得到追求到了他呀，然后两个人以后再 这不就是偶像剧吗？ 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满脸的羡慕。 你们俩没有吗？ 对， 有啊，他经常我今天吃到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发了我一定位，然后开车就去了。 嗯， 结账 是吗？所以就很平时的浪漫是吧？ 这因为我太喜欢吃了。然后所以发的东西太过多， 所以那个一天那个吃饭钱可能跟那油钱差不多，来回开吃好多。 不，那倒不会，油钱肯定少一点。 哎，你们俩有没有什么特别浪漫故事的歌曲？ 浪漫故事。 嗯，就像刚才那首歌曲，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买买电脑。 不 买买电脑还是卖卖电脑？ 对，这个区别很大。 哎，在聊天室当中真有朋友点到这个最浪漫的事，刚才就算唱过了吗？ 啊，好的 好的， 歪打正着了。 没有过吗？因为一个浪漫的行为然后产生了一个音乐动机。 因为产生动机倒是没有，但是我们会有非常多冷的梗，比如说就拿电脑来说，他帮我修了一个电脑，然后我再一开机，那个保护屏上面全部都是笨乖笨乖，因为他管我叫小乖，所以满屏的都是笨乖。 我以为中毒了呢。 你应该说你最近电脑坏了的事儿。 为什么？ 太好笑了。 不好笑。 太好，那我来讲吧。 好。 他有个电脑坏了，然后我告诉他你要平时要备份你的这个工作资料什么的，就他所有的东西都丢了，因为那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口坏了来着，反正得换主板。然后就换主板了，然后他让我给他装系统，我装了之后把他的 ID 名，就那用户那个账户。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从刚刚那么浪漫的实在的故事跑到这边这么理科化的故事？ 理科生的故事。 对，好，主板到系统。 对，然后就改名了，把那个他一打开，发现上面写着登录界面嘛，孙小乖不备份资料，资料全丢了，哈哈哈哈哈哈， 是吧？冷吧？ 这他给你写的是吗？ 对啊， 他给，然后这个他改不了，对你改不了， 好可怕， 窒息了。 对，你觉得这个行为很浪漫是吗？ 对，他是这么认为的， 天使行为。 啾啾呢？ 你不能理解，对不对？ 就 是他没帮你把那个备份的找回来，是吗？ 没有，找不回来。 啊、我讲这种方式， 他在嘲笑我。 不是，他其实是为了提醒你，就 remind 你，你永远都记得，你就不会再不备份了。他是为了以后。 然后他现在还没备份。 你们俩还挺合适的。 他也弄坏过我东西，你知道吗？ 啊、 我那车 收，我不要再听这些琐碎的故事，我要听歌曲。啊，就果然是浪漫跟浪漫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理科生的浪漫，可能理科生会更懂。哎，说不定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男生，真的会觉得孙佩老师很浪漫哈。来，接下来你们俩会唱什么歌曲？ 翻一翻，那就唱《此时此刻》吧。此时此刻，真是想打人了呢。 哦，为什么？ 你知道那歌词正好第二句是那个，我看的是 "I miss the beat of my heart"。 对， 我第一反就是 You wanna beat my heart。 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 This Moment。 This Moment。 Beat of my heart, your appearance, I'm at loss. This moment, I just wanna pause. Ooh, make your smile, just keep it all the smile, just keep it all the time. 先说微博直播很高级的大台风说孙佩唱的太好了，然后我刚才一瞬间觉得今天晚真的很恍惚哈，我认识孙佩这么多年都没有听到过孙佩唱这么多的歌曲。怎么回事，现在这么爱唱歌吗？ 其实本来就挺喜欢唱歌的，就平时呢家里有一个唱歌更好的，我 不接受甩锅。 哎，他们俩是熊花去说舅舅唱歌的问题去给他做指正，然后你们俩其实也是一样，女主唱嘛，平时孙爱梨唱，他挑你吗还是你挑他在演唱上？ 制作人肯定会挑吧，他能不挑吗？编曲 其实都是制作人也都挑，但我们俩是那种互相会有时候会兼唱啊，会或者会给自己兼唱就还好。但可能我们俩在工作上的偏重不太一样，他是偏向于后来了，他是偏向于创作，我是偏向于编曲制作这一块，可能编曲啊混音啊这样子，就相当于有一个配合嘛，不然槽点太多了。 就像这首歌其实是我俩一起写的，因为今天泽华大人说需要两个人合作的歌，然后我们就挑了这一首，然后所以 你合作的点在哪里？ 这个歌其实也是差不多半小时写出来的，因为当时有词，然后有一个他的旋律，然后我马上录音了，那时候我拿着吉他在旁边， 看见没，当场觉得不好就改你的东西。 真的啊？ 真的真的，但是没有恶意的哈。然后我其实更喜欢现在这个版本，是好的， 所以当场就改了。 当场就改。 那你当场的心情是？ 好听，这个更好听耶，哇棒棒的，改。 立马能接受吗？ 能接受。 对，哎，后来这首歌还去涂榜了的。 你真好。但是这首歌真的跟你没关系啊。 我写的呀。 对啊， 但你并没有唱啊。如果这首歌曲是你们俩对唱，不是更加有 this moment 的那个感觉吗？ 唱个和声啊，一二三走。 I think I like you, never felt before. 对啊，这样才是更有这个 this moment 的感觉啊。就会像 When You Believe 那样的彼此合唱彼此合作的那个火花的碰撞啊。 对哦。 有道理，那我们回去再出一个翻唱版本， 就变成一个男生又从头到尾在唱 This Moment， 就像是一个在暗恋的一个感觉一样。 这就是个暗恋的歌。 OK， 就是暗恋的歌。 暗恋大家更容易带入，就是男和女爱这种可能能带入的人少一点， 不一样，不一样。 能投射， 其实就是那种看 暗恋的人更多， 看见一个人突然间一见钟情、动心那种。是那个意思吧？ 是的。 对。 I hope you turn around, but I'm afraid you see me now。 嗯，真好。哎，有看直播的朋友说今天晚上北京的月亮是圆的， 哇， 所以刚才听到这样 this moment 那个感觉，如果你正好是有另外一个相爱的人此刻在一起的话，好好珍惜，特别幸福。 I think I like you, never felt before. I hope you turn around, but I'm afraid you see me now. 来吧，请问是不是可以加入到这个点唱环节了？ 哇， 点啥？ 看哈， 真的知心爱人吗？我还没搜出来词。 豆浆油条， 那是什么歌？ 林俊杰的早期的，对， 不太会，好像可能 我可能会唱点副歌。 不得不爱，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有一些 因为爱情。因为爱情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会的，因为你们应该都会的。 看歌词 搜索。 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考验一下，因为我觉得你们俩都应该唱这种因为爱情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 哎， 对吧，因为一个是键盘一个是吉他，可能呈现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有道理。 对哦。 但是 那我们搜个 几句就好，几句就好啊，不用唱太多。 我觉得如果没有歌词的话，咱们可以用哼的也可 以，可 以 啊， 对吧？ 对啊，你们随便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歌词也可以。 或者我可能真不太会唱，要不然你们唱，我会弹吉他， 可以啊， 咱们就直接就 jam。 对， 可以 了 啊！ 听歌特别 1765，你等等， 双主唱， 你来吧。然后那边可以来点 shaker 什么那些。 那我试一个，我不太会。 是因为爱情吗？搜个词， 因为爱情， 你会唱吗？ 正在搜， 对，你找个词，你给个 key 吧。 那我这怎么唱？因为 爱情，因为爱情。 对， 这个叫吗？ 哎，我这笑 的。因为爱情，不会坚定的伤。 哎呀妈呀，这应该是男生的吧？ 因为爱情， 有点高。 你换个 key， 换你，换这个 key。

次 live show。 DJ 走过每一分钟 FM 九七四，每一集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音乐人在一起，特别是都喜欢玩音乐的音乐人在一起，随时都会碰撞出各种各样的火花。比如说在刚才短暂休息的过程当中，两位男生就开始玩起来了哈。我觉得你们可以继续玩，就是现场出一个那个我们电乐好了。 对，带着电琴什么的玩玩应该。 刚才孙沛直接把这个键盘哈变成了 打击乐了。 打击乐，对。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听听看哈。 键盘可以。哎，刚才是这个。 11:0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两对音乐人，分别是洛克屋熊花啾啾、孙爱梨孙佩。此时此刻，我们这电乐也是现场即兴打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打的声音。跟你们分享一下，经过我们一个小时的逗趣的环节，刚才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哎，你停了， 继续电乐， 对啊，都综艺节目的那个什么电乐老师啊，对啊， 哇 ，CP 音乐人一起做音乐，到底是更加默契呢，还是易燃易爆炸？前面是67%的人都选择了默契感爆棚。现在变成了66%，降了一点点。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这个听听 FM 当中，然后去投票哈，看最后这一小时会不会彻底的改变一下结果。聊天室 PQ 这位朋友说，老婆怀孕35周了，能不能为我老婆点一首歌曲？完全可以吧？ 能，可以， 完全应该吧？ 对， 对吧？哎，我想问一下啊，你是想要点现在已经有的歌曲呢，还是给一个题让他们现场唱作一下？这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 对吧？比如说给一个词儿， 好、 啊，或者是孩子的名字。 哦，对，这个很有意义， 对吧？然后我们可以进行现场唱作一下，玩一下，不见得完美，但它是这个最真诚的一份礼物。 是的，是的。 小明同学说：“锅碗瓢盆交响曲。”那你是没见我们真的把那锅碗瓢盆拿出来呢？哎，其实锅碗瓢盆完全可以玩得很好玩， 可以哦。 其实锅碗瓢盆特别好打击乐， 就啊，对，那这个就很好玩打击乐呀。哎，其实真的俩人在家里面，要是锅碗瓢盆去编点那个打击乐的那些小的节奏啊，也挺开心的一件事，挺减压的一件事，我觉得。 又来了，哎，你们不会真的有玩过吧？在家用锅碗瓢盆打出一些什么？ 我可能会杯子呀什么的。 反正他负责做饭， 做着做着饭，然后也可以产生音乐吗？ 那倒没有，但是他锅碗瓢盆他比较熟。 嗯。今晚这电乐一定要录下来了。 我以为你要说唱起来了嘞。你要想挑战说唱也可以。 深吸一口气，目前没这样的这个能力。 小小的粘豆包说：“配合的真好。”好，我们这一时段继续来跟大家畅聊他们的音乐故事。谁的 time？ 哪一对开始？ 是不是该？ 你们先吧，刚才我们先的，上一趴是我们俩先唱，这次你们先聊。 回到你们身上了， 好吧？ 哎，孙爱玲，你今天晚上很不爱唱歌哎。 我呢？ 对， 因为丈夫大人在上。 然后你就不唱了吗？ 唱，接下来这个我唱吧。 又跟他没关系了是吧？你们俩就是不合唱就对了。 好，这个歌叫做 Uncle Moon， 一个叫 Moon 的叔叔。好，这是其实我特别开心，今天有粉丝留言说，哎呀，这个叔叔跟这个姐姐竟然是一对呢。 哦，这因为你们合作的太少了，互动的也太少了。 对对，然后我对这个称呼非常满意。 好，叔叔跟这个姐姐，此时此刻正在上演他们的故事。 Well， 个叔叔，他叫 Uncle Moon， 在西边的小院住着。他有颗温暖的心在胸膛，将兔子在冬天里捧在手掌。他和我交换心中的梦想，他喜欢看我眼中的星芒，他会停留在离家很近的小路上，多少幸福的时光，我想听的故事他都会讲。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温馨的时刻吧， 第一个安静的时刻。 哎，你们听这首歌曲有什么感受？ 没事啊， 我其实就有点空白，刚才就在听。 OK， 就那种感觉，对，放空了。 啾啾呢？ 就是还是觉得特别默契，就他给他一个眼神，然后他我能不能合，然后就一块合进来了。当时那一下，最后。 我在听的时候，我感受还挺不一样的。我会觉得，因为做音乐这个事情其实很不容易。虽然能做音乐这个事情本身是件特别美妙的事儿，但过程当中每一天你要再做很多的事，然后你再接受很多，你再消化很多，然后你还在继续的去让自己投入很多。但有的时候你的投入不一定就真的会产生什么，所以越来越需要坚强。然后我就觉得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音乐人跟音乐在一起的时候，美妙的点是不是彼此会懂，会懂那个难，彼此会懂那个 秒懂， 是吧？ 秒懂， 对， 然后可以给对方支撑。 对，有的时候，确实，不管是从理念上面，还是说，讲一个很默契的事情，就这个歌，虽然也是一个小故事。但是我说那个你帮我画一张封面吧，然后他帮我画出来的封面就真的是我想要的那个封面。然后包括感觉也就是一个路灯，然后下面有一个小椅子，有一个叔叔，就可能是破衣啰嗦或者长着胡子那样子的叔叔坐在上面。我说哇，这就是我心中的那个 uncle。 对对对。 会不会有两个人都没劲儿的时候？ 少， 基本上，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鸡血的人， 哦， 无限鸡血可以匀给大家。 嗯， 我们两个其实，比如我没劲儿的时候，他会鼓励我；他没劲儿的时候，虽然少吧，但是可能我也会。 所以你们俩从来没有过同时没劲儿的时候哈？ 非常非常少， 没有。 嗯，你们俩有过吗？ 也不太会。 同时没劲儿的时候， 我觉得音乐人很难，就是说没劲儿吧。 对，其实对我同意这点，就是你感觉其实你做音乐的同时，每天其实都特别有活力，感觉。 对，而且没劲儿的时候，正好做音乐，嗯、 对， 就是受到一些挫折，才会 又有劲儿了。其实， 对， 很好。嗯，所以从这一点上而言的话，音乐人跟音乐人在一起，他的一个默契度是在的。 嗯。 而且这个默契度是很好的一个默契度， 对，就能 get 到对方想要说什么以及他哪里好这种感觉， 对， 就即使别人不理解也没关系， 对， 永远的港湾。 对，其实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对话。 对 对, 对、 嗯。然后你们刚才这段弹唱过程当中，我又感受到好像就是前面JoJo也说到了，在疫情期间突然间让大家宅在家的时候、嗯、很多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创作力的，当你没有创作力的时候，你在家的时候你可能会焦虑的。 嗯， 所以我觉得音乐人和音乐在一起另外一个好处是可能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做音乐来彼此缓解， 对， 有的时候很多话就不用说了， 对， 然后就那些美妙的产生它就把一切都给化解掉了，就是那样的一个静谧和美妙的时刻吧。所以是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产生了两个角度的一个想法，嗯，很美妙。 谢谢。 这首歌网上能听得到的哈， 可以听得到。 嗯嗯，再说一下叫什么， 叫 Uncle Moon。 Uncle Moon， Uncle 就是叔叔的那个 Uncle， 然后 Moon 就是 M O N。 好，这么温馨的时候之后呢？ 我们也来了， 我们来呗，叫 不要伤心我的宝贝， 不会伤心我，不要伤心我的宝贝，嗯。 哇， 因为你们俩没有宝贝，所以这个宝贝只能是 我。 哎呦， 满心是宝贝， 对，天天说自己两岁。 他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宝贝不伤心嘛， 又是写给你的。 来，来， 漫漫长路上，我愿相随。 伴， 好甜啊， 是不是？ 哦，激起了我想写对唱的欲望， 心都化了。然后他拿那个小打，还是一对儿啊，那个绿和粉的，还他们俩是一对儿，在唱这样的歌曲，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对他们确实一对儿。我们前昨天刚吃那个鸡和那牛蛙，正好是一锅， 对。 他们俩正好是一对儿。 他听送的吗？ 不 是不 是 不是，我们在乐器店买的。 真好， 对，我们俩基本去哪儿都带着他这两个小打，就觉得 经常出去旅行， 就跟吉祥物似的，那感觉就到酒店里把这放窗台上，就看着特开心。 应该给他俩起个名字。 哎，有，从他叫小滋儿，他叫小瓜。 小滋儿和小 滋儿和瓜，就是模仿鸟跟青蛙的叫声嘛。 对， 太甜了， 一个是高音，一个是低音，中音算是。 你们在唱的时候，孙佩递给了我一个眼神，你递给我眼神是递的什么？ 我心里想的是这个声音。嗯，就这个声音。 不是，他要的是那个美剧当中的更夸张一点的。 我以为是牛叫 新化的那个声音。 那是猫。 小爱呢？ 我全程的啊、哦、好听啊，这个歌真好听哇，这种两个声部的哇，好听好听好听，全程一直在星星眼， 激起了你想要去写 对 唱的歌曲了。 对欲望。 哎，也是给别人写哈、嗯、也不给自己写哈。 要给自己写，要给自己写。 真的吗？ 对对，哦对，太喜欢了。 你会期待他写吗？哎，他们俩这首，你们俩作品当中通常是 他写，有时候我写词，但是基本上曲都是他写。 这首是我写，这首其实我就为了哄他有一次。啊，因为他们乐队纸乐队什么什么事儿，好像演出还是什么东西啊，哭了有一次，就觉得哎呀特别难啊，他们那有一段时间就好多好多事儿就哭了、嗯、我就那会儿拿把琴就在外面弹，然后就不要伤心我的宝贝，哒哒哒哒滴当哒滴，那后面那半句都是，然后一点一句一句给他写出来，然后就凑成这么一首歌，20分钟差不多。就包括在录音的时候，就吉他弹的也都是当时完全就按照原版来，一点都不改。我觉得就是去，现在加了一些提琴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很有限的，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就觉得，我觉得脑子里边就是当时那个状态，我就想觉得在录音的时候也要还原那个状态，就不要伤心我的宝贝这首歌就出来了。这也是洛克乌的第一首单曲，对， 木的。 那还是送点名贵的。 这个最好的时候，你知道人在那个迷茫的或者是不确定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光靠语言是没有办法让你坚定的。 嗯，那会写诗也行。 哎，你必须是通过艺术化的表达，然后才能真的不经意的听到心里，然后慢慢的治愈的。 嗯， 哎，真好，你有雄花真的是一个 太幸福了。 哎。 也不太特别帅的来加油啊也行，就还是你看脸也行。如果对特帅的人也可以。 你的意思是您颜值不够才华来凑了？ 老在家里边跟我说那些某偶像练习生 啊 什么的， 我没有、 那个跳舞了那个什么的，在就看人家那个。 妈呀，原来你是看偶像练习生的 年轻那个20岁的小男孩看人家星星眼那个。 哎呦， 没有，瞎说。 哎，到你们俩了。不要光跟 我还沉浸在磕 CP 的戏、嗯、 他就真的是在磕 CP 的感觉，你知道，完全沉浸其中在看偶像剧。 你俩自己也是 CP 啊，您自己 磕自己 天天还要磕不够吗自己？ 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啊、我很想问，刚才那首歌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前写的、还是 我自己在一起之后了？ 在一起 就是有一天他哭嘛，我就哄他就写了这首歌。 你看到了吗？人家在一起之后还有歌、 对，就钓到鱼了还费饵，这件事很难。 哎，我们现场给他俩出一个题好不好？ 叮叮， 因为他们没有创作过的，所以有没有可能你们俩在这个现场真的创作一点东西出来？ 可以啊，什么题？ 你们俩能想到的？ 你想想，我 太难了。 想想，嗯，拆人台吗？这不是？ 没事，砸了算我们的。 你选。 你们之间最会讨论的话题，或最会聊到的话题是什么？ 我们俩最会聊到的。 赛季都是聊体育，没聊别的。 对，我们俩聊体育聊的比较多。 对， 天天。 哎，那你们写歌的时候是都谁有一个灵感，然后抛出来两个人去写？ 一般他有一个灵感，然后他可能出一个曲，然后有时候他会说你让我跟着一块填词，但是他会 所以很少会有共同的 各种改。对对对。 嗯，哎，那你们俩呢？ 各种情况都有吧。现 在你们俩现在还在一起聊音乐吗？ 聊，every day 每天聊。 但是孙佩先生已经非常那个，他说那个我以后不要跟你出现在一张制作名单里面了。 这么厌恶的吗？ 对，这就是那个易燃易爆炸的部分。 对， 嗯， 看现在六十几了。 那我就直接出爱情这个题吧。 好， 这个阶段的你们对于爱情的理解，一个直接弹旋律出来，还是你弹 钢琴？ 要不你来这个我来那个，还是怎么着？ 这个 啊， 你来哪个？吉他吗？ 啊， 是吗？可以。 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看你们俩呀。 都行啊，那就那我一句你一句，你往下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哦，那这个更棒！来来来来来， 看谁接不上谁。 那肯定我接不上你啊！ 互相拆台。 可以啊， 我觉得不一定是词儿都完美啊，你可以是从旋律接上。 拆着来吧， 来来来。 来个钢琴， 那你来这个， 行。 夏日里的月光说：“大晚上又吃一波狗粮。”哎，我觉得这个爱情这个题，它不见得是跟狗粮有关系的，因为爱人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对于爱情的理解跟这个词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对。倒是挺想听听这种，就是 他们在一起很久的， 对，婚后的这种爱情， 对，然后 是什么样， 也有孩子了，然后同时都还在做着音乐。哎，你又是那个主持人 啊？这个。换个没那个这个，嗯，你起我起， 你起。 你俩不戴着耳机，你俩是听不到的。对，只能听到一个人声，没关系，你们可以坐到中间了。 那我唱一句，你唱一句了。 我给你捧哏是吧？ 不，我觉得这可能会变成那个什么散伙现场啊之类的，大家来见证一。 我觉得就真诚的唱你自己想唱的，好吧？不用硬接啊。 谢谢你陪我这么多年，很感谢你一直在我身边。无论我发生什么，你一直都在温暖我，给我拥抱。 你想想当世界毁灭的那一天，你身边有一个人陪我聊聊天，多希望这个人就永远 没在乎。 对，感觉眼中有泪花。 怎么可能散伙在这样的一个碰撞的情况之下，我的天哪。瞬间大家都反客了。 Awake 说，请把这首即兴的歌发出来。聊天室夏日里的月光说，很克今天的 CP， 在音乐的世界里一直携手前行。我觉得很感动的点是你一开始用的是谢谢 啊，对， 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你最先想到的词居然是谢谢。 对，这是我最想说的话。 然后他最想想到的是末日。 对，因为他特别讨厌我当时想我应该唱什么，应该想谢谢，结果他第一句就给我唱了。 哦，你也是想到谢谢。然后我觉得刚才特别妙的是，女生是一个舒缓的一直存在的那个旋律主旋律，然后男生是一个吉他，他时而跳，然后时而很坚定很有力量。我觉得这两个搭配的刚才也是特别好，很有一个 CP 感的那个状态。 谢谢 谢谢。 哎，人家说谢谢，谢谢你的陪伴，谢谢你的支持。如果你是谢谢开始，你会谢谢什么？ 基本上一样，真的。 哦， 就是我当时其实第一段他唱到第二句的时候我就有点慌，他都给我唱了我唱什么。 那你反应很快。 对，你们这即兴能力太强了。 对啊， 我难以想象是 真 的。 我心路历程这样，第一次想好唱什么，唱第一句，哎，怎么跟我一样？第二句完了，他给我唱了，第后面还有两句的，我就得接了 啊。 第三句开始我就不讲，你爱上啥唱啥吧，我想想我的词儿吧。 挺好。这里是充满着各种各样可能性的九七四 Live Show， 十二休息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马上回来。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金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万元现金礼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请来了两组相爱的音乐人。怎么理解相爱？很简单，他们每一组都是爱人的关系。首先，第一组洛克屋，男生是盘尼西林乐队贝斯手熊花。女生是纸人乐队主唱 JoJo， 他们用甜蜜爱意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洛克屋这个安全地带。另外一组男生是身居幕后的资深音乐制作人孙佩，女生是华语影视音乐创作人、女性制作人，同时也是歌手孙艾迪。这对音乐人在音乐领域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时而严肃，时而格外可爱。比如说， 这就是我的小幸福，虽然有些忙碌，只要心情像马里奥大叔，会飞到的乌龟也挡不住，我就出小公主。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11:31，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相信有今天这么欢快的陪伴哈，大家对于中元节的认识和感受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我必须承认，这个一开始我在做这个主题的策划的时候，我会想到今天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夜晚，但是我没想到是这么合拍的一个夜晚。 嗯， 你们作为陌生人之间完全没有陌生人之间的尴尬哎。 对，聊琴聊音乐什么的。 对， 因为可能都是做音乐音乐人嘛，而且都是在做两个人这样的音乐，所以就 甚至都骑车， 对，肯定有很多共鸣在一起大家。 但是在一起的时间不一样，在一起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最后半个小时你们是不是要互相问对方问题呢？ 给我们出这么难的题，送命题吗？ 对 啊，可以啊，随意。我不会问问题，我就不知道问什么。 你对他们完全不好奇 啊？也有，我确实问，就是就刚才已经问了，就是只要你们用音乐回答了，就这种婚后的这种爱情的感觉，还含着泪花的那种谢谢，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你这个指的是婚后的阶段，还是婚后有孩子的阶段？嗯， 都难以想象，就反正就都是还就感觉爱情在存续，而且在不是在变质，在变化，在变得在升华，然后而且就是两个人之间，就他们两个眼神交流特别的好。 哎，这是很多人的可能担心，就是久了以后会不会爱就没了？ 对，我觉得要因人而异吧。然后包括我也觉得你们两个是这么有趣的灵魂碰撞在一起，以后肯定生活也是全部都是妙趣横生的那种。 哎，你 没有， 你完全回避他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这问题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以后，会不会就真的生腻了？真的没有感觉了？ 生腻了吗？不会不会，我们结婚前什么样的，现在还是什么样的。 有了孩子也没有发生变化？ 没有没有没有，孩子就是第三者， 完全没有被这个生活的细节呀、琐碎啊给打败过。 没有。 没有，就从来没有觉得它是个问题，因为， 反正打死不承认呗。 嗯、真的，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结婚久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他可能爱情会发酵， 变成亲情， 对、 也是不错的，就更深一个层次。但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没怎么发酵吧， 没那么 深。我们缓慢过于太慢，还没有进阶到那个地步。 对， 所以你们还爱着呢， 啊、 真好， 就跟谈恋爱差不多了， 嗯、好。你们对他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 或者想好奇？ 嗯，我想知道，男生对女生的追求使过的十个妙招 啊。他可真的， 你最爱的金木雕鱼烧吗？ 对， 一个 嗯，还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呢？有什么 干过十个浪漫的事儿？ 没有，他特别不浪漫，假的双鱼座，这是最浪漫的事儿。 你就是 他十个浪漫事就是写歌， 对， 十首歌 ， 对， 差不多十个浪就一张专辑， 对，还没凑够那一张专辑呢，现在可能刚一半，所以还有的玩， 还有的玩。 所以洛克物如果出的第一张专辑的话，就是你们这个阶段爱情的专辑。 嗯，和生活吧，也有歌跟爱情没有关系的，对吧？ 啊，也对，也有没关系的，对。就我们俩平时也喜欢运动啊，喜欢在一起就经常骑车，然后打羽毛球，然后我经常聊各种运动，因为他做那个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在优酷他做解说嘛。说了好多那个比赛，他你别看那女孩，她特别懂足球， 嗯， 对， 然后篮球什么的，拍过好多那足篮的纪录片。 后来我介绍她去，也去说环法什么的，现在自行车什么的，她也解说。然后我们两个 也对，因为我经常骑了得有20年的自行车吧。 后来发现还是做解说赚钱呀。 没有，我们也算同行，咱们我们有一个节目叫《洛克屋中场秀》，就是也是一个就是电台节目，但不是那种真正的 on air，是那种 podcast 那种，就是 播客， 对， 播客，就每期找一个体育界。或者说跟体育有关的这些人的嘉宾啊，去聊一聊什么足球、篮球。 对，他会做饭给大家，然后我会喝酒陪大家。 我要去关注一下，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对， 哎，你们都不顺便邀请人家一下， 可以 来来， 我 们有机会就那今天晚上直接去我们 家， 加 上泽华，咱们可以真的一起，可以到时候我做饭。 对，就是洛克屋真的是一个屋， 就是 会欢迎大家来，他会真的去做饭。 刚开始我们可能觉得洛克屋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地方，现在就是越来越大，朋友们啊都会 体育圈 文业来玩，对， 真好，注意防疫啊， 大家戴着口罩吃 饭。嗯， 哎，所以。你看我在说那个这张专辑，它可能不一定都是跟爱情有关系， 都跟我们的 生活，但它一定是跟这个阶段的生活有关系。 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就算你玩 CP 的很多东西，其实也都是和你的生活其实比爱情其实要更有意义吧。 哎、对， 这个 所以若干年之后你们再回听这张专辑的话，就等于是在回看这个时期的一个。 我们还有过爱情，就可能是这种感觉。 哎、你比如说约翰列侬跟小杨子， 以后再不想听那首歌曲，知道这个人。 对， 像列侬和杨子他们写了很多歌，其实也都不光是关于爱情，对，就是 Imagine 大的世界观， 对，其实都是两个人一些 可能对于生活，对于各种，比如对于世界啊的一些思考，这些其实我觉得它才是更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这两个人在一起，嗯，就你才能够走得更久远嘛。 聊到这里，我觉得那就《月之幻想曲》好吧。 啊，我们想来《再见吧，少年》 还没再见呢，你干嘛呀？你再见了，然后就拜拜了。刚10:37，现在 对 啊，早着呢， 美妙。 对， 那感觉还没排好呢。行吧，《 月之幻想曲》这首歌其实有点简陋，因为好多东西都就我们俩人表达不出来，就简单的给大家唱一唱吧。 对。 他这个简陋指的是今天我们演出形式的简陋哈， 没也是我们确实也没排也没弄，刚发的歌，所以比较简陋。 哎，月之幻想曲。 哎，等一下，我再预告一下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到月之幻想曲。 Was singing on the lawn under the moon. Oh, the light was shining on your face. It's beautiful. Ooh, the silent sky covers you. 幻想曲。 微博直播九月图小喵还就真的在问着好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叫月之幻想曲，月亮的月，月之幻想曲， 这首歌晚上已经有了， 对对对，刚发 他生日那天8月16号，8月16号他生日那天刚发的， 太浪漫了。Well， 人家歌里当时就是什么用了一些算什么蟋蟀竹帘的声音什么的， 对， 就是夏夜的晚上。 这歌其实是我自己写的，就我当时是好像参加一个朋友，他有一个音乐的 app， 现在已经没了。有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发起一个活动，叫把什么都能写成歌，就一天中的任何事情，你就把它写成歌，然后发上面，大家一起交流。就当时我那天晚上在家里面，夏天的晚上，就这个季节差不多8、9月份，你打开窗户，楼下就全是蟋蟀在叫嘛。然后拿琴就写，就蟋蟀在草地上叫，然后月光在照耀着我们，然后 这个月光打在你的脸上就好美， 不知道谁的脸上，反正那时候没我 那种感觉，就月之幻想曲，然后我们就一起就在海面上跳舞，就飞到天上，就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首歌，就挺。 你是一个这么浪漫的人吗？ 不是，他是一个特别北京老哥老大爷那种，就喜欢玩虫玩鸟什么的，就是家里放竹林的那个葫芦什么。对，不是，他差不多喜欢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没事就我还陪着他去养花养鸟，然后养那个虫。对，就真是名虫，就是如数家珍。 所以生活当中的熊花并不太浪漫，他在创作当中会有很多浪漫的想法， 就特别老哥。 对，我要不然今天我揣着葫芦来了，你带一蝈蝈过来。 对，这样我们的音乐会更丰富一点， 就能把那个这首歌开头和结尾的那个蟋蟀叫的采样给录下来， 把它剪成了一个节奏。 我为了要那个蟋蟀叫声啊，前两天去紫竹院公园里面的晚上为录那个，咬的我这一身包啊，钻到 没被蚊子吃了吗？ 差不 多 了，差不多了，就拿着那个手机去那竹林子里面，半夜蹲着那块就录这声音。 我们还当时我陪他也是咬了一身包，抓了一个竹林，然后他回来就至死不叫，但后来我们把他放了。 对，抓了一 个，喂的苹果也不叫， 就为了想要那个采样嘛。然后后来就还是去公园里边录的，就这个其实就是。 好，以上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听着蟋蟀的叫声，然后就写了这样一首歌， 真浪漫。 对，就那个滋滋滋滋滋滋那个声音。对， 嗯，刚才孙佩默默给了一个赞哈。 对， 你在赞什么？ 好听，就那个 谢谢 间奏那个地方起来的时候， 那个 那段好感动，我觉得那一段， 对，特别喜欢他那吉他 solo 那一段，我好好练木琴，能让他好好自己 solo。 那合唱啊，其实也没那么浪漫。我跟你说，我们俩有一天遛弯回家，就说一首歌，说我说这歌如果要是一直这样。一直重复这样一段一段的，觉得太平了。中间来点什么呢？我就那天穿着拖鞋在那儿遛弯，我说加一合唱嘛，就哼出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加上了。但是 他很有那个日式的发音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会让人听以后容易想哭。我觉得可能 是 对，但是其实 应该想睡嘛。 我其实我可能我写这些东西的环境，包括我当时的状态，没有那么浪漫了。但是其实我脑子里面会有一个浪漫的状态，那去写这些东西，就我就还是很想把音乐去表达出来。 对，但其实手里拿的可能是那个虫子，对，什么瓢盖什么，就是那些就是放虫子的东西。你要喜欢回头送你，家里太多了。 对，以后 都是包出来了的。 你们即便把这么不浪漫的场景讲出来，但是对于我们并没有参与这过程的人听起来还是觉得很 好浪漫啊。 这其实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生活当中不缺少美，缺少是发现美的眼睛。 就你们就有这个眼睛。 我想说眼睛在那儿呢。 来吧，接下来到孙佩孙爱的一部分。 又要来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歌了。 哦， 这个歌我觉得咱们要不然可以先介绍一下。 你来介绍。 哦，对，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做了一个算是陪伴式的儿童音乐的 IP， 叫做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我就是蘑菇爸爸，这个就是小乖妈妈。因为我们俩平时就是互相这么叫的，不是蘑菇， 不是一个孩子的， 对， 是蘑菇和小乖的爸爸妈妈不是这样。 对对对对，我是蘑菇，他是小乖。对，这个梗很冷就不讲了。然后，这一首呢是一个晚安曲，就基本上很多孩子们现在每天听着这首歌入睡，是一个晚安的一个状态。 他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发现啊，能够给孩子听到的音乐可能太少，又符合他们审美，他们能看得上的音乐又更少， 让孩子能睡着太重要了。哎、 所以他们说，他们要想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陪伴，但是 大善人。 哎，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容易做着做着自己就坚持不下去了，对吧？嗯、他们特别让我觉得很佩服一点，是真的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而且是越做越好， 积、嗯、攒了很多福报。 谢谢。嗯、那。也真的是要睡觉了。 星星一闪一闪，轻轻闭上了眼睛，在夜空中和你说晚安。星星一盏一盏熄灭，世界安静了，闭上眼睛一起晚安了。爸爸妈妈在你身边，看着你入眠，轻轻地和你说声晚安。神奇世界就在梦中，静静等着你，轻轻和你说声晚安了。星星一闪一闪，轻轻闭上了眼睛，在夜空中和你说晚安。灯光一盏一盏熄灭，世界安静了，闭上眼睛一起晚安 这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代表作了哈，现在算是， 嗯， 算是吧。 然后说现在很多孩子入睡的时候，真的在听这样的晚安歌曲。 我还不想睡呀， 今天此时此刻11:50了，如果大家是在听和看的话，真的那一段的时候就可以把手机放旁边了，接下来就慢慢入睡的。大人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孩子， 对， 我们也需要听晚安曲。 是的，是的， 是。 这首歌曲完全大人也可以听的，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家庭的氛围，就不是说那种睡吧睡吧好宝贝，不是那种的， 对， 就是爸爸妈妈陪在床边，其实是那种很安很有安全感的很安逸的环境。 嗯，然后不管多大，你觉得到晚上，特别是到快入睡的时候，就是内心的那个小朋友啊，他都会出现。 是的， 听这样的歌曲又特别治愈。 觉得有一个人陪你的话应该好幸福啊。中元节你别说这种有一个人陪你害怕 马上就过了。 我刚才听这歌特别想就是在那种户外的那种星空的天幕的那种夜晚里面躺在那儿， 终于没有蚊子去骚扰你了哈， 那种然后是你身边有人跟你一起入睡，这种感觉特别清澈。 真好， 身边有人不知道谁 又来了，又来了。 对，他特别能抬杠。对， 哎，经过这么一个晚上，你们俩会不会更加期待你们的下一步了？ 你指哪 方面？下一首歌吗？ 下一首歌吗？ 不是，就是你们爱情的下一个。 我觉得就先把我那个纸后面昨天写两句歌词先完成更重要吧。对对对， 写了什么歌词？ 反正有， 就是一些不和谐的， 不太和谐的东西。 对，对 对 对对， 就昨天我们俩因为排练呀、啊，就不高兴来着，然后每当这个时候，其实我都能写出点东西来，你知道吗？就每次我们俩一打架，然后就能写出点东西来。 是不是因为打完架，你冷静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些美好的画面？ 不一定，这个 是吗？我以为你在反思，所以会有一些。 对啊，我也是这样讲的。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对，反正就是当时写出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哎，还有点意思。到时候 回去吵架， 完成完成。 那你每次恶狠狠的时候，还能写出浪漫的东西？ 对，他需要生活的编 导。你情绪上头的时候，还能写浪漫的？ 那还挺特别的， 可能是一种求生欲吧， 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这点没错，嗯嗯， 来吧，你们的最后一首歌曲， 最后一首歌， 再见吧， 再见吧，少年， 也是我们俩一块儿 写的一 首歌， 对，今天晚上 的骑行的歌曲， 拜拜曲，我们一起骑自行车的路上写的一首歌， 因为时间是很珍贵的。 他们俩除了一起做音乐，他们一起骑自行车，他们一起打拳，他们一起做瑜伽，做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他们还一起做播客解说，所以他们的音乐之外的交流有很多的。 对，音乐不和谐，别的地方和谐。 我们要学习一下。 再见吧，少年。 双手去改变世界，再见吧少年，你不该永远留恋，太多的美好你还没发现，那一瞬间的就让它快出现，不要让烦恼把未来欺骗，夏末一天，泥泞的道路依然蜿蜒，快看那是你在找寻未知的终点，时间消耗你勇往直前，手去改变世界，再见吧少年，你不该永远留恋，太多的美好你还没发现，那一瞬间的就让它快出现，不要让烦恼把未来欺骗， 刚才唱到小乖妈妈的晚安曲的时候，大家说哎，这伴着这样的优美的音乐准备入睡呢，刚要闭眼睡着，然后就被你们吵醒了， 然后我们也造起来了又给。 对， 再见吧少年，这首歌曲现在网上也能听到了。 对，这是在他生日时候发的， 我生日时候发的， 因为是给他的歌。 对，真的是。 对，这车也是前面有自行车的，他那个什么大盘转动的 那自行车那个轮子空转的声音嘛， 对， 哇一下，就是我们俩骑行的路上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你看这个阶段呢，你们会把这个阶段发生的很多的细节变成音符，变成旋律，在自己作品当中体现出来。 嗯， 对， 好。经过我们今天一晚上的努力哈，CP 音乐人一起做音乐是61%的人支持，默契感爆棚， 越来越低， 对，越来越低。就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我们唱那么多歌给你们，你们还觉得 你自己品品呗，还不明白吗？ 大家是 说什么？ 爱情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就时而你会觉得 易燃易爆炸， 嗯， 然后时而就会有那个默契感的时候，这才是爱情啊！始终都是默契感十足的爱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值得 写出歌来了， 平淡， 对，是吧？嗯、最后时间来，我们各自说一下最近的动态吧，好不好？请问洛克乌是要发专辑吗？ 想发 EP 吧，但我们想再接着发两首歌， 再发两首吧。有一些歌其实还在整理的阶段， 到五首的时候， 对，其实已经发 了 三首 了。 对， 其实我也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计划，就我们觉得一张专辑能表达一个故事的时候，或者一张 EP 的时候，就把它发出来。嗯， 对， 好，我们期待着。然后孙爱丽、孙佩呢？ 你有什么打算吗？ 你先说。 我最近其实我今年一直很想做专辑，然后也很想做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但是这个东西被我无限的搁置，因为前面就是前两天一直有剧在上，这两天播的《世界未成立》，还有前两天《原来我很爱你》，还有之前《变成你的那一天》，就这些剧，然后再给他们做 OST， 所以时间都被占掉 了。他在凡尔赛听到了， 对，就是最近一直在忙着挣钱， 哎、 所以那个、 上都上不过来。 哎呀， 哎，好，大家都去看哈，都去支持。 但是我今天被二位激起了要创作的欲望，一定要搞一个。首先要搞对唱，然后再次还是要把我们戏里面那些偏小孩子的部分、美好的部分，然后全部都呈现出来。 我觉得对唱可以来 battle 你们俩的， 啊、 把说唱、 对、 哎、对，那个 真的吵起来也可以， 对，那多刺激那个。 这是一个好主意。 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大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熊花，谢谢啾啾，谢谢孙爱黎，谢谢孙佩， 谢 谢 泽 华， 拜拜， 谢谢 泽华， 谢谢泽华， 再见吧，各位少年， 拜拜。那就让它快出现。